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反转人生是由武世贤执导，夏雨、闫妮、潘斌龙主演，宋茜特别出演的国产都市奇幻喜剧影片，在2017年6月29日与全国公映。这部影片是导演武世贤继12年前独自等待后的喜剧回归之作，演员阵容延续了舞蹈一贯的低调奢华，其中不乏宁静、吴彦祖等大牌演员的加盟客串，剧本更是历经了长达3年的准备期，最终影片获得了将近7000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那么这部影片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反转人生》的电影故事。别看这部影片只是一部喜剧电影，片中为奇幻天才的特效部分可是少有的业界良心，光后期制作就花费了整整1年的时间。比如主角夏雨在电影中得到的那辆名叫擎天虎的仿制跑车，不仅可以自动驾驶，还会时不时化身变形金刚守护在主人身边。更有趣的是，这辆能和主人对话的车由方言极具辨识度的王宝强配音出演。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当年独自等待中周润发的客串令人惊艳，本片最大的惊喜莫过于男神吴彦祖的意外现身，虽然只有短短20秒，却一改男神本色，成为了影片中最爆笑的片段。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保险推销员马奋斗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空有满腹抱负却郁郁不得志，和中学时代的同学兼好哥们快递员李飞住在一起。一天，他接到半年前去我国香港进修的前女友珊珊的电话，得知珊珊要结婚了。伴随着因为业绩不佳而带来的事业上的巨大压力，马奋斗感觉自己瞬间跌入人生谷底。面对周围人的嘲笑，爱人的离去，马奋斗绝望了。可就在这时，一个神秘人物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叫上官夫人，是这一片的土地婆。土地婆你知道的吧？ 哦是吗？ 什么叫是吗？我就是的，小子，以后你就叫我蓉姐。 行了，你说是就是啊。 你想要？ 要什么呀？ 你要还是不要？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东西我当然要了。 行，我答应实现你曾经许下的19个愿望，从你第一次许愿直到今天的。 这么厉害，19个愿望。我第一次许愿是什么时候？ 你6岁那一年。哎，刚好就是20几年前的今天。 今天，大姐，我都30多了，好吧？ 不重要，重要的是都是你自己许下的愿望。 哦，那然后呢？ 然后本姑奶奶我从你许下的 N 多愿望中慎重地选出19个，帮你逐一实现马奋斗的19个奇迹。 大姐，我谢谢你逗我玩啊！哎，你看那边凉快，要不你去那边耍别人去啊？哎， 这怎么能是耍你呢？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 那我怎么谢？ 把你的灵魂交给我就行。我逗你玩呢，我是土地婆又不是阎王爷，我要你的魂有毛用啊？ OK 了，姐先撤了，你做了很明智的选择。 哎，啊，什么选择啊？我什么都没选啊。 也因此等于你什么都选了。 对于这个从天而降一心想帮助他解决问题改变命运的土地婆，马奋斗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在公司的篮球友谊赛里受尽凌辱，技术不佳的他不仅丢失了绝佳的上篮机会，还因此扭伤了脖子。回到家中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身体无论如何都没法接触到水。奇怪不已的他躺在床上怎样都无法入睡。这些神奇的反常现象让他想起了那个疯疯癫癫的土地婆上官芙蓉。马奋斗童年时的愿望一个接着一个变成了现实，他开始无法洗澡，不再需要睡觉，认不得数字，不会看表，也不会付钱。这时他终于相信了土地婆的话，相信了这19个愿望的存在。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前女友珊珊，将这一切都告诉了他。珊珊将信将疑，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马奋斗，突然一脸惊恐，大叫着跑走。 你到底怎么了？ 我看见你头上那长发从你脑袋里面长出来了。 又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你还记得言承旭在流星花园前几集那个发型吗？当时我们班特别多女生都喜欢，我就想留一个，但是学校不让。好吧，我承认我一大老爷们偷偷看了流星花园，而且还喜欢。 这也太神奇了吧。 你终于相信我了，你刚才看见我跟看见鬼似的。 废话，你这有多吓人嘛。你还少了一条他的发带。 随后两个人来到了咖啡厅。 哎，跟我吧。 哎，起码你这个头发味道还挺好闻的，多少能抵消掉你身上的臭味啊。 看来言承旭很爱用护发产品。 这件事我是这么看的啊，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怎么说？ 到现在为止你被实现的愿望中有哪些是真正给你生活带来麻烦的？你想想啊，世界上有多少人一辈子洗不上澡，那人家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你说你一晚上没睡觉，以后也不需要睡了。你累吗？ 没觉得跟平常有什么不一样。 多酷呀、啊、哎，你想想啊，你一天里能比其他人多干多少事儿啊。 真是啊。对了，还有这个时间，以前老被他压着，可能我今后啊就真的再也不需要他，送你做个纪念吧。 哎，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你的愿望都是按照顺序发生的。 好像是。 也许你的愿望会越来越靠谱呢。 不知道，这愿望都是他挑的。我小时候还希望当宇航员，当英雄，来拯救世界，让世界和平什么的。那这些愿望他怎么不给我实现呀？净挑些不靠谱的。 应该快轮到你青春期时的那些愿了吧？有看到了。 正如珊珊所说，马奋斗青春期时许下的愿望渐渐被实现，19个愿望也已经完成过半。他先是遇到了高中时候的性感女神陈老师，实现了当时在心里对她产生的幻想。随后他的卧室变成满是游戏机、音响、海报和玩具的梦想卧室，打篮球也变得像乔丹一样厉害，在公司的篮球赛上出尽风头。他还拥有了一间十分豪华的衣帽间，各种风格的衣服配饰应有尽有。他穿上西装，拿起车上的豪车钥匙，准备去参加珊珊的单身派对。突然，早已等在门口的豪车变成了仿制版的变形钢铁擎天虎。 我做梦都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有一个我自己真正的变形金刚啊！哎，也是新加进来的人物啊，我怎么不记得有擎天虎啊？你跟擎天柱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我不是变形金刚，我是变形钢铁。 没听说过呀，我为什么会想要一个变形钢铁呢？ 你19岁那时候看到邻居小孩玩那玩具，所以你就 嗨，那孩子当时玩的是山寨的呀。 是你自己说呀，小时候特想咬一个窝逗出来啊。 我算是看出来了，这蓉姐啊是特别愿意把我随口说的话就当成我的愿望给实现了。没关系，不管你是不是山寨，以后咱们俩就并肩作战。 看着酷炫的擎天虎，马奋斗目瞪口呆，兴奋不已。擎天虎理所当然成为了他的新座驾。在到达酒吧的那一刻，马奋斗发现自己实现了过去看赌神时想和发哥一样那么有派头的愿望。他有了花不完的现金，一众美女簇拥左右，有了私人飞机和管家。但是当马奋斗亲眼看到珊珊和未婚夫亲热时，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刺激。于是在私人飞机上和美女们嬉戏喝酒，尽情放纵自己。可是没想到，马奋斗的脑海里出现的都是珊珊的画面。他终于明白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他拥有了一切他过去所渴望的东西，彻底改变了自己原本的生活。可是他却失去了最重要的人珊珊。马奋斗陷入了沉思，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看到原本和女友凯莉吵得不可开交的好友李飞正和女友甜蜜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感到十分的疑惑。 你们俩不是 分手和好了？ 难道这也是我许过的什么愿？ 愿你个头啊愿。 不过话说回来，大家还真的是要感谢你，现在吃全脂冰淇淋不仅对身体特别有好处，吃多了还可以减肥呢。 我把生活富荣事跟他说了。 对啊，掉爆了。 我还是不明白啊，之前你都 我开窍了，你走之后我醉得不省人事，可是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一件事儿，我发现我变成你了，就是那个愿望还没实现那个你。 还有事没事就找茬跟我吵架？ 有事没事找茬跟凯莉吵架，梦想自己的生活也会一下子变得更好，可是这不行啊，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被一土地婆也看上。当然哥们儿啊，你的幸运我特别为你高兴。我的意思是说，要想把愿望变成现实，你得想法把生活给办了，越丰富越好。但是哥们儿，千万别让生活把你给办了。 你说的没错。 什么没错？ 珊珊明天不就要结婚了吗？ 嗯， 可是我还爱他。 我知道， 你知道？ 废话，谁看不出来呀？ 不行，我得去找他，我必须得告诉他。 哎，大哥，大哥， 现在马上凌晨三点了，我们凡人还是需要睡觉的，要不您先吃会儿刀子什么的，明早再说。 李飞的话点醒了马奋斗，他决定深夜去和珊珊表白，留住珊珊，却被珊珊暴躁的敲门声打断。原来珊珊因为马奋斗过去曾对她许下的愿望而产生了身体上的变化，一气之下才半夜跑来，愤怒之余也对马奋斗吐露了心声。 很遗憾，我的原样不是你所希望的。可是你想问你的原样吗？吃饭吧唧嘴，臭袜子乱扔， 打完球不洗澡就睡。 即便是那样，我真的从来都没有希望你能为我改变过。我们分手以后，我甚至还有一阵子我还挺怀念你那些坏毛病的，因为那都属于你，你明白吗？我要谢谢你，我现在终于明白当时突然为什么要分手。 珊珊，珊珊，你误会我了， 我得回去了，太晚了，明天中午还有婚礼呢，一大早还得找个裁缝。 马奋斗追了出去，一声我爱你让珊珊泪如雨下。 神经病啊，你干嘛呀你，为什么呀？ 珊珊，珊珊， 珊珊还是哭着跑走了。第二天一早，珊珊的婚礼将于11点在酒店举办，此时的珊珊正在父母家梳洗打扮，前来抢婚的马奋斗先后被珊珊的父母弟弟阻止，被居委会大妈和警察包围，甚至连直升机和坦克都出动了，无论如何都无法见到珊珊。李飞想起了马奋斗在见到土地婆前随口许下的愿望，再也不要见到珊珊，这已经是马奋斗的第18个愿望了。 哎，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收回那些愿望吗？ 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干什么都行。 你太感动了吧？ 那要是连你之前所有的愿望都放弃呢？私人飞机、豪车、美女、超能力， 还有俺。 对，还有擎天虎，还有冰激凌。啊天哪，全是冰激凌！你之前许过的所有愿望全都放弃。为了一个小小的机会，一个你曾经拥有却又被你放弃了的小小的机会，可惜我不知道该怎么弄，我要有这能力就好了。 哎，等等，我的那些愿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现的？啊？就在， 没错，就在你收到那个快件之后。通常我们遇到不想要的快件，我们会怎么做？ 通常我 回答正确，退回去啊，退回寄件人，对不对，擎天虎？ 退回寄件人， 解铃还需系铃人，明白吗，兄弟？ 奋斗，李飞真的是 IQ 比你高啊！你那么有天赋，做快递员。太浪费了吧？ 有天赋就必须要用吗？谁说浪费了？哥们高兴就行。 但是我不知道寄件人地址啊， 根本不需要寄件人地址，这不是你的事儿，大哥，这是快递公司的事儿。 可是今天上午你们那个网点关门了， 管他呢，关了也得给我开。 马奋斗终于做出了决定，他决定放弃之前所拥有的一切，换一个追回珊珊的机会。在寄回快件的过程中，李飞和马奋斗意外地招出了土地婆，使得一切复原。他们立刻启程赶往珊珊举行婚礼的酒店，历经百般艰难，终于站到了珊珊的面前。 珊珊，这曾经发生的事儿 我真心的跟你说对不起。我是想，我有些话必须得来告诉你，因为你误会我了。如果你允许我解释的话。 等，你要听他解释吗？我就不需要了吧。 我想说的是， 心里怎么想就直接说出来，就算特二也别憋着。 过去这几天，我的日子过得特别刺激，特别好玩。但是，不管这些事儿多精彩、多爽，我都没有感到特别快乐。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正的快乐，你懂的。虽然事情变得越来越好，但是都没有你在我身边陪我一起分享。我现在才明白，唯一能让我开心的只有你。哎，你还记得吗？我之前的那个客户白哥。 记得，就是老吊着你那个。 对，他后来终于把单买了，而且还是个大户。 那你欠我一顿饭。当初我打赌说他肯定是个大户，你不相信。 我欠你一辈子的饭。 等一下，你俩是在说真的吗？啊， 珊珊，其实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普通的人，这一点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我可以把你骗到身边，一待就是6年，我自己都暗暗地佩服我自己，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了。除了你，我什么都不要。 珊珊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她缓缓摘下了手上的结婚戒指，交还给身边的未婚夫。马奋斗终于抱得美人归，和珊珊终成眷属。而这正是土地婆为马奋斗实现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让他们重归于好。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反转人生》。导演武世贤说自己想拍这个片子的原因很简单，我们这么忙碌，最终都是想寻找到自己的快乐。我想拍一部轻松愉快的娱乐片。武世贤导演在好莱坞流行的类型片模式中完美地融入了东方元素，成就了《反转人生》这样一部奇幻之作。他用娴熟的叙事技巧给我们呈现了一个看似普通却又有些鬼马的作品，用看似柔弱的一击直戳观众痛点。在众多商业电影中，这部《反转人生》可谓是相当精良。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推广曲，由王祖蓝和陈子由演唱的《三五得几》。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从小到大我有许多心愿，不想洗澡，不用睡觉，不想学习数学，突然有天人病爆发，愿望都被实现，原来世上真有神仙，这是一个知识点。穿上紧身衣，超级英雄的能力，花不完的钱，来坐我的私人飞机。女神对我比心心，我是就是游戏厅。 可在这之前，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三五得几，这道坎过不去。我不是小萝莉，一五和二如一，自己三五得几，是不是四十一？难道是七十七？干嘛逼我做这道难题？ 得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 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